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真的会有人通过生孩子来化解自己生活的危机和困境，自己人生失败了，于是指望着孩子去赢回输掉的东西，通过小孩挽回婚姻，或者得到一纸婚书，或者打发寂寞无聊空虚。其实每个人都焦虑，有人在拥有自己能够掌控的美好稳定生活之后，带着爱和感恩生下孩子，我想那才是适合生命生长的家。既然不快乐，为什么还要繁衍痛苦呢？ 旁人在淡出，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，仍然自问幸福，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，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，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。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。我已是告别你并不很凄美，我还如何撇下你。 我们都不是很完美的人，但是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。在特别孤独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安慰，在寂寞的时候要给自己温暖，学会独立，告别依赖，对软弱的自己说再见。生活不是只有温暖，人生的路不会永远平坦，但是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，知道自己的价值，懂得珍惜自己，世界的一切不完美我们都可以坦然地去面对，然后去解决。 彩虹褪了颜色，我的窗前缠绕着寂寞，哀愁